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，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刘青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，曾供职于航天部，之后创办某跨国企业北京办事处，实现销售额增长30倍的辉煌业绩。2003年成为国内最早的领导力教练之一，致力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传播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刘青。刘青出生在哈尔滨，成长在北京，学生时代是地地道道的学霸，高考时却因为小失误遗憾地和清华擦肩而过。他回到出生地哈尔滨，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，学的是自动控制专业，这是哈工大当年最牛的专业。 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选择学工科，而且学的是这个很高端的 自动控制 的 对， 现在想一想，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自主意识，也没有自我选择。我记着我父母他们都是做社会科学的，他们就是说我们的两个孩子一定不学万金油啊，说一定要有真才实学。他们认为真才实学就是理工科叫真才实学。 那会儿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想法， 而且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。 对，那会儿学文的人好像是挺被瞧不起的学习不好的才学文呢， 多少好像学得好的人是数理化比较好的哈。但是我现在会有不同的观点，至少当时是那样的一个情况。我们也没有太费劲就学了理工科，然后呢成绩也还算可以嘛，所以就又考回哈工大，然后学的是自动控制。现在想一想还是有很多遗憾在里面哈。第一个，首先这个专业的选择完全是盲目的。我记着父母让我说的学理工科吧，我说理工科我觉得生活要是一摁电钮就实现了，那是最美好的。所以什么跟摁电钮有关？自动化跟自动化有关、 哦、是这样选择的专业。 所以这个逻辑现在看来毫无逻辑的一种逻辑哈。然后就这样去了哈工大。哈工大的自动控制系是属于它的王牌专业、 嗯、 所以基本上都是各个地区的第一名进去的。我尽管没有上清华，但是呢是北京地区的第一名分进到的哈工大，所以还进了他们的最好专业。所以就是都是一些极出色的大脑，极聪明的大脑在一起学习。我现在想一想，我这个专业可能没有选的特别对，当时只是觉得并不特别有兴趣学这个专业，而且我怎么觉得我学起来挺吃力的，好像不轻松，就是这个感觉。 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 中学高中没有、就高中最多你会觉得你学的不够拔尖儿。 嗯。 但是大学有的时候你学东西你理解的好像有点吃力。啊，我真的是有，尤其学那种三轴陀螺。 啊、哦，我都没听说过， 整一整就把我整晕了，然后什么自动化元器件，哎呀，整一整我也就晕了。所以现在想一想，你完全的特质和兴奋点，也许兴趣都不是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最后我也没有从事那个行业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候极度的自我怀疑， 觉得好像自己不够聪明、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觉得自己可能不太适合学这个专业，但是从来没想到怎么样修正这个问题。 就一条道走到黑了。 走到黑啊、 四年学下来。 四年学下来、然后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面又混了十年。 啊，那会儿找工作相对简单啊，就直接学校分配你去哪里。 对，当时其中的一个名额是航天部。然后呢，总体设计部，航天部里面下面有一个卫星研究院的总体设计部。 卫星研究院， 对对 啊，这个太高大上了，现在的时髦话来说。那真的到了那里头以后是什么样的感受？ 我觉得到那里面的最初几年我还是特别激动，总是真的像你说在这种高大上的地方去工作，然后从事着是国家最尖端的一些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哈，所以真的是会有自豪的感觉。但是可能真的是生命里的某些成分和那些东西还不是特别合拍。到了那个单位参加过卫星发射，然后也还是领导和同事对我都很好，我也还是比较努力的工作，但是总会有声音是要再换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声音。所以我印象中当时我做了一个项目，就是那个项目呢是把美国最先进的一套测试系统引到中国来。当我看了美国之后，我觉得美国是应该我去的地方哈。所以就是这样的话，我又花了一些年时间考托福考 GRE， 就是希望能够去在另一个环境中成长。而还有一点来讲，我始终在那里面没有找到我自己的价值感，或者用现在的话我是谁这样的一个感觉。所以那段时间应该是相对比较迷茫和探索的一段时间吧。航天部给了我非常多的人文的这个影响，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，领导对于这个下属的支持和帮助，都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都会感动和温暖的地方。但是我仍然找不到自己的感觉，所以后来我还是离开了，在九年以后。 就是说开始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找自己。 当时是朦胧的，当时是朦胧的，现在可能是、yes、 那会儿总是觉得哪有点不对，但是不对在哪儿不知道、 yes、不知道、就是我出来的时候是30岁嘛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只知道那个地方不是我想要的，尽管有那么多美好和值得留恋的地方、但是仍然不是。 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，外面的世界一下子涌进来的时候，那会儿有了第一次的出国潮。你刚才也提到在20多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美国的一些外面的世界的。 27岁。 然后就吸引了。然后就想要去再深入的看一看。最后成功了吗？ 应该说在流程和过程上成功了，但是最后的结果上我是放弃了哈。那么当时呢就是在94年我从航天部出来，在一家外企，然后同时呢那个美国的 I-20 票也过来了。当时我记着我的瑞士老板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不需要上美国去读书，尤其是读什么物理哈。然后你说 是选的物理专业吗？ 因为只有那一个给我奖学金哈。后来他说的你就是做首席代表，他说的会让你有大量的实践的机会，他说你会喜欢和适合这个角色的。然后他说你如果想上美国读书，你随时都可以去读 MBA。 这句话对我影响挺大，因为物理本身也不是我想去的一个专业，只是想可以去的一个专业哈。所以我最后就也纠结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我在94年底彻底放弃了到美国读书。 等于那边申请已经拿下来了。 拿下来了，I-20 表都过来了。然后本来应该是在那个95年初过去，但是我最后放弃了。放弃了之后呢，我觉得因为销售总能给我带来个人成就的满足感。我真的觉得我销售一点都不费劲，就是也没学，但是就能够做的挺有结果的，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，然后在这里面做了这个公司的中国办事处的建立和发展。 等于你四年大学学了四年自动化，然后干了九年的航空航天相关事宜， 是 最后发现自己特别有成就感的是在做销售， 是 等于是从航空航天部出来以后到了一家外企， 是 那个时候外企很吃香的，很难进的。 当时有一个机缘巧合，就是我因为喜欢学习，所以我去学了一门德语，但是学德语的一个同班同学，后来他进入了这一家瑞士公司，然后他得到一个消息，他说有一家瑞士公司要招某一个专业里面这样的专业人士，他一下子就想到我，他说我刚好懂这个专业，他说莫不如见见这个公司老板，那个专业很窄，所以呢我就这样见了。 见了之后那个人说你就是这个这个位置的 相中 对最佳角色哈。我说不行，我说我还在航天部有工作，然后当时他说你要任何条件我都满足你，他说我给你保留工作，那时候叫停薪留职 啊， 然后就这样的话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，然后我就开始干。我会发现我第一年干的业绩就很好，我后来发现就是你能胜任这个角色，然后这个角色可能有更大的个人满足感在里面。我现在想想就是那个时候很需要被认可，然后在这样的选择中你选对了，你被认可的机会就会非常高。 这是一个新的什么样的角色？你所做的工作是什么？ 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就是市场拓展，销售加上市场拓展，然后加上一些整个中国市场的管理吧。当然最开始都是我自己做销售了，后来才有销售队伍。 从航天部出来的时候有阻力吗？ 我没有什么，只是我周围的人，我先生我家人都觉得 诧异， 这么高大上的你怎么就不要了。因为我知道我不喜欢，所以不要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障碍。 在那个年代跳槽这种事情啊，不是像现在那么容易被人接受的， 不多不多，所以一问是我也很纠结嘛。他因为老板给我保住了所有我的退路，所以我没有担忧，就是我退可以退回去 啊， 所以我才出来的。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。 刘青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，曾供职于航天部，之后创办某跨国企业北京办事处，实现销售额增长30倍的辉煌业绩。2003年成为国内最早的领导力教练之一，致力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传播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刘青。外企的销售工作和航天部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反差巨大，但是擅长倾听自己内心声音、渴望改变的刘青顺利地完成了他的跨越式行业转换。 这个两个工作反差太大了， 但是我一下子就胜任了新的工作，没有任何障碍，我在20天就销售出中国的第一套订单。 这么容易啊？ 对啊，然后老板就回去就说瑞士公司里头都炸开了，说的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上去就卖了一套东西 啊。这个是很难卖的是吗？ 当然因为很专业嘛，然后大家不太了解她做什么，再加上做销售要有特别好的韧性，能够去跟住用户吧，锲而不舍。因为当时那个用户都已经签了别人家的那个协议，只是没签合同。 你把单给人抢过来了。 我给抢过来了，所以我第一个单是这么过来的，所以人就说我天生是做销售的。 哦，当时什么情况？这个我太好奇了。 我记着当时的那个单位里头有两个人负责这个项目，当时那个工程师跟我说了具体要求，我把我的产品介绍给他，他说的那个你的产品可能不如另外一家好。我因为刚到这公司还不知道这个产品都是什么，我就问瑞士方面，我说有没有比现在这指标更好的产品，他说有，但是半年以后才交货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现在半年以后可以交货，我有跟他一样好的。他说我们的实验室马上就要建起来，要接受检查，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以先借给你一套，我就去申请那个，我说让你先应付检查，然后呢等高一些的指标的产品出来了我们再给你换下来。那人实际上没告诉我他那边已经签协议了嘛，哈，他说那你得去找我们老板，然后我就去找他们的老板，然后他们老板呢觉得我太虔诚了，就跟我吃了一顿饭，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的我这个不能买你的，他说但是我以后有机会一定会跟你合作，你实在是太真诚了，他说这么短的时间你竭尽全力的满足我们所有的就是期望和需求哈，我说不行，我这是我看得见的。现在想起来我都做不出来了，但是那时候30岁哈，最后老板 也是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，没有那么多的限制，没有那么多的禁锢，所谓初生牛犊的那种劲儿。 有。然后呢，那个老板最后说我没有理由拒绝你了，我改协议，就这样的，他把协议改了， 太有戏剧性了。 对，然后签到了我这儿。 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一句话， 人说你觉得自己天生是个 sales， 天生是个做销售的，你就给我一块破砖头，我也不能把它卖出去。其实当年好像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的训练，当时就凭着本能吗？ 本能，我觉得本能。我觉得我本能里头有一种很强的竞争性。这个如果追溯的话，一定追溯到我父亲说我不是男孩身上。 还是从挖地窖没挖痛快那儿开始。 对，我觉得那块一定是个情节，所以我就会有很强的想证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原始的这种欲望。我记着我现在如果回忆起来的话，当时那个他们的就是院长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没有理由拒绝你，他说我找不到理由拒绝你，他说我拒绝你了会伤害你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我现在想想，我当时可能表达了这么几种情绪在里面，我一定要要这个单子，这个单子对我很重要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竭尽全力满足你所有的需求，你想到和你没想到的。我想如果你做到了这两点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某种程度上觉得如果他不签你是他的过错啊，现在想起来是这样，但是当时都没有这么理性，当时就是觉得这是我手里能看到的机会，然后我特别想回报信任我的老板。 嗯，出手不凡，旗开得胜。那以后就一直这么顺利吗？ 我在销售上一直障碍不大。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在担任跨国公司中国区首席代表期间，刘青展示了非凡的销售能力，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。在意识到单凭一个人的能力没法顾及到整个销售市场的时候，他成功地组建了公司中国区的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络，在近10年的时间里实现销售额增长近30倍的辉煌业绩。 我觉得我天生的性格里面有一个成分是公平，然后是让需要者的价值最大化。所以我愿意在这个维度上做任何帮助和支持，所以后来的业绩每一年都上升。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时候，当时那个老板给我画了一个台阶儿 啊， 然后呢说打一盘，那是95年哈，然后96年97年98年99年就这么一直画，就画了5年。我说这怎么可能啊，然后我说对，你看现在刚卖一单，打一个比方几万美金，我说什么时候能卖到100万，那个老板就说你能。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从第一个订单10000多美金，不到20000美金，积累到第一个100万美金用了2年0.7个月，但是第二个单一的就100万的话只用了7个月。后来的话呢，我们就都能拿到单一订单100万。在这个过程中给我建立了挺强的信心，只要你有目标，那时候我都不太懂，只是老板给画了一个，但是我怎么每一年都准准的踩到那个线儿上、每一年都是这样。后来我现在回忆起来，真的是有目标你的力量就有方向。 很成功做这个， 还是给了我很多那个生命的亮色。在这10年 做了10年， 9年吧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第一次就是，如果是我的30岁之前，我的生命经常会有一些昏暗啊，然后淡色呀，然后挫折呀，困惑呀，但是真的是从30岁开始，我就真的能体验到生命的那种亮色和自尊。 就是这一个新的这个职业，这9年的外企的首席代表，这一块的工作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 对，自信。 当时外企也是说起来很牛的，曾经一度特别受欢迎，特别难进。人家说啊，你外企的，哎呀，这个工作环境也好，工资也高，什么什么都是羡慕。后来为什么又变了？ 在我大约做到6-7年的时候，我就感到挺强的，就玻璃板效应啊 ，glass ceiling， 我看不到我的未来。我是一个就是想不断成长的人，内在里面就是那种竞争性啊，可能就是不断成长的人，所以我看不到我未来。我尽管销售方面很有一些天分，在组织销售方面也很有一些特质，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嘛，所以有一些困惑。然后实际上促使我最后离开那个地方呢，有两个核心原因。第一个是我不堪人际的政治，是你在中国做的， 也会有， 对，是在中国做的越来越好的时候，莫名其妙有些人会很嫉妒 然后莫名其妙有一些人更想要你的位置。然后再有一个，那个时候我女儿还小，我完全应对不了一些，我觉得我女儿 somehow 好像不大对， 因为我只是直觉，也没当过妈妈哈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出来， 哦、 我就出来了。没有工作，然后没有新的方向，就出来了。 你是多大生的你女儿？ 36岁。 那会儿已经算很晚了。 高龄。 就是在这家瑞士公司，瑞士公司当首席代表期间， 是 业务很繁忙期间生的孩子。 是。 可以想见，是不是不大顾得上人家呀？ 是，我就现在想起来挺愧疚女儿的，但是当时不懂， 嗯， 只是觉得好像女儿会不如别的孩子笑容更多，然后会特别缠着我，会有一些就是不驯服和不顺从哈，嗯，这当然都是孩子的天性，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有问题，但是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，所以我就决定一定要出来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，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在没有给自己准备任何退路的情况下，刘青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曾经辉煌的销售事业。用朋友们的话来说，他这是硬着陆。就在家待着带孩子吗？ 是，那时候正好前半年是非典嘛，我就在家带孩子。因为在外企收入很高，所以你也一时不用担心收入的问题哈。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么晃了半年。 啊，那半年感觉怎么样？是很轻松，还是觉得也挺茫然的？ 茫然，茫然是底色，轻松是表面。 那什么时候再出山？ 实际上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就当时美国有一家做领导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公司，然后猎头公司找到我，他说的你愿不愿意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啊？然后是这样的话，我说反正我愿意学习，就这样的话进到了这个领导力的培训和辅导行业。 领导力的培训和辅导，我知道你现在的身份是叫做教练。 对 啊，心灵教练，那跟我们想象的这种培训的培训师，这是两个概念。 OK， 它有什么 非常不同的两个概念哈。那么最简单的说一下，培训师是 trainer 呢，主要是把一些知识和技能以及内容传递给需要的人。那么教练呢，更多的是陪伴当事人向内探寻自己的资源，然后能够在自己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澄清，然后在一些目标设定上给予帮助，行为的实践和跟踪方面给予支持，然后帮助当事人挖掘潜能，成长和发展。 嗯，这个概念在很多人听起来应该是蛮新鲜的，因为你提到教练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就搞体育的， 来自于体育教练，来自于 一个教练哈，就是这种心灵教练和包括你这个精神层次方面的这个东西，到现在为止，我觉得离很多中国人的生活还是蛮远的， 非常远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。 你那会儿是走到挺前沿的，是我想想，就非典之后，按说2003年9月份。2003年9月份开始接触这些东西，那会儿更是高端前沿的东西，你老是接触这种在某一个时间段里头高大上的东西，前沿的东西。 这个是不是我的那个生命里头的另外一个就是内在的诉求，就是我喜欢去尝试新的东西，然后喜欢去践行一些我内在有感觉的东西，所以我当时一看到有这么多这么好的理论，这么好的方法，我说如果我以前当时在外企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晚一些出来，因为好多困惑都会帮助我解决哈，所以我会有特别如饥似渴的学习的这种欲望在里面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。 崇尚终身学习，不断反观自我内心的刘青，这一回终于找到了自己热爱的可以从事一生的事业。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？他又给刘青和他的学员带来了哪些改变呢？明天我们继续对话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传播者刘青。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明天见。 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。秋来春去红尘中，谁在宿命里安排？冰雪不语寒夜的你，那难隐藏的光彩。看我看一眼，把温柔红颜守空枕。